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200集，狐群。 这哪来的狐狸啊？县公导养的。 赵普看摸着下巴的蒋四爷，蒋平想了想，叫来了一个家丁。 哎，最近有没有狐狸跑到岛上来啊？ 是看到两只在林子里出现，也不知道哪儿来的，不过挺漂亮的两只白狐。岛上的狗也没撵他们，也没偷鸡，所以啊，我们就没理会。 两只？什么时候看到的？ 好几天了。 众人更想不通了。小四子今天才到的，也就是说岛上除了这两只，应该还有一只狐狸。展昭想了想，往猫窝里瞧了瞧，就见猫窝里边白色毛茸茸一大团，伸手进去抓了半天，往外一拉，拉出了两只白色的小狐狸来，原来躲猫窝里边睡觉呢。那两只小狐狸，一只脑袋顶上的毛长得像是有第三只眼睛似的，另外一只尾巴上有一圈花纹。展昭看到四只小狐狸凑到一起，彼此蹭了一会儿，就围住小四子开始猛蹭。一模一样的四只白狐狸，只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小四子让四只小狐狸蹭得往一旁跑，四只小狐狸就跟着他跑。小四子跑到公孙身后躲起来，四只小狐狸跟过去，坐公孙跟前瞧小四子。小四子被赵普抱起来，小狐狸们又围着赵普对小四子摇尾巴。众人都觉得挺奇怪，但同时也挺有意思的，唯独殷侯和天尊眉头却是皱起来了。眼看着天色也不早了，公孙抱着小四子回去睡了，赵普跟着走了，身后还跟了一串小狐狸。众人散去，展昭轻轻拍了拍白玉堂。 刚才看见了没？ 看见了，那些狐狸比较喜欢小四子。 我是说师父和外公的表情，他俩好像有些担心。 那几只狐狸是簇拥在银妖王身边的，也许小四子真的有银妖王的血统。 白玉堂摊开被褥，展昭洗了把脸，准备睡觉了。 师父跟你说过为什么那些狐狸要跟着银妖王身边没？ 只听到他提起过一句，说银妖王身边的狐狸都是有灵性的神物。 天尊也相信这种东西啊，怪力乱神的。 白玉堂也躺下，伸手去拽床边的一根绳子，展昭赶紧拦住。 哎，你又来，玩不腻啊？ 树屋塌是因为树长得太快，把房子撑开了才会散，跟机关没问题。 展昭挑眉，表示着不太可信。白玉堂摇了摇头，将绳子拽下来，屋顶缓缓打开了。头上是星空，这会儿天气也好，清凉凉又不至于会冷，盖着条薄被正好。 啊，县空岛气候真不错呀，比开封府舒坦多了。 喜欢？那索性辞官别做了，来县空岛定居啊。 白玉堂双手枕脑后望星空，展昭转脸，单手托着下巴，另一只手郑重地一拍白玉堂胸口。 哼，好男儿志在四方。 白玉堂被他拍得直咳嗽，伸手揉胸口，这猫下手也忒重。 那些狐狸本来就在县空岛上？ 以前从来没见过，这几天刚到的吧。 这几只狐狸会不会是寻小四子来的？而且不觉得奇怪吗？这几只狐狸好像受其他动物欢迎，狗也不撵它们，猫跟它们一个窝睡觉，小五都跟它们很熟的样子，而且毛色这么特别，该不会真是什么神物？这 这一个两个又那么有灵性。 白玉堂也想不通这事儿。就这时，远处的天边突然传来了一声锐响，随后啪一声，有光亮散开。 有人放烟火。 展昭从床上爬起来，往屋顶一蹦，扒着房顶往远处看，果真远处松江府上方有一个闪耀的烟花正缓缓散开落下。 不是烟花，更像是江湖门派的联络响箭，就是做得很花哨。 白玉堂也跟了上来，展昭点了点头，因为烟花散开后变成了一只展翅的凤凰。 这俗气艳丽又华丽的风格真眼熟， 这么没品味，大概能猜到是哪家的了。 果然就见西院那边有些动静，素清和桑奔带着几个随从来到了渡口，罗子木跟出来，众人上了船，急急忙忙向松江府的方向驶出。江湖门派，特别是大的门派，通常都有联络响箭，这东西一般不用，一旦用起来，那就表示至少是杀害人命的大事发生了，需要求助。船到湖心，就看到陷空岛上一个红影飘了出去，跟片红叶似的落在了火凤堂那艘大船的船头，望着松江府的方向。 林业火轻功真不错呀。 展昭和白玉堂回头，就见紫影和折影蹲在他俩身后的屋顶上边。 你俩要跟去啊？ 啊，王爷说去看看情况，包大人也有些担心。 嗯，一起去吧。 展昭反正也不困，回房穿鞋，白玉堂也下床穿鞋，套上了脚却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低头看了看。 妈，穿错鞋了没？ 白玉堂追出去，就见展昭穿着他那双靴子边跑边蹦的。 就说有些别扭呢。 不过展昭说归说，可没跟白玉堂换回来。白玉堂也没再多说，跟着跑了几步倒是也不别扭了，反而觉得还蛮顺脚的。片刻后，陷空岛的船也驶出了渡头，展昭和白玉堂站船头，紫影蹲画舫的顶上张望着远处，就见松江府某处火光冲天，半边天都烧成紫红色的了。 我有不好的预感。 等船到了岸边渡头，众人一踏上松江府的大街，就感觉到一种与夜晚宁静不太相符的喧嚣。再转过几个弯到了大路，就看到前边果然已经火光冲天，松江府的衙役还有好些路人都帮忙救火，两边的街坊都醒了，跑出来看情况，人心惶惶。就见前边一所大客栈不知道怎么走水了，烧得都透了，就剩下个外壳摇摇欲坠站在那。衙役们七手八脚的，加上救火队的，一时半会儿也灭不了。街坊们议论纷纷，都觉得是人为的纵火，有火油呢，不然这天也不算干燥，怎么就突然烧起来了。火凤堂的人早一步到的，素清正站在着火的客栈旁边跟一个人说话，那人展昭认识，是火掌门的，今早还追公孙呢。林业火站在正对着火内楼的一座小楼屋顶上，正端详火势呢。罗子木看到展昭等到了，微微点了点头。 出什么事儿了？ 展昭走过去问罗子木，白玉堂则是问一个不知道从哪儿跑出来的陷空岛安排在松江府的家丁。毕竟陷空岛在松江府是地头蛇，不用家丁说，不少街坊也七嘴八舌跑过来，将看到的告诉白玉堂。罗子木摇了摇头， 那个联络信号是火凤堂的，通常只有出大事的时候才会用。这楼里住着的都是火掌门的人，就一个人逃出来了，其他的应该都烧死在楼里了。 什么？ 只有火掌门没跑出来。 这时白玉堂也走了过来，他从家丁那里打听到的消息显然比罗子木多。 据说火就是从火掌门所住的二楼西边客房着起来的，然后往外烧的。起先火势还不算太大，客栈里的住客和伙计都跑出来了，但就是火掌门的人没出来，直到最后才跌跌撞撞跑出来一个。 客栈的掌柜和一个负责指挥救火的兵丁走过来，给展昭和白玉堂解释： 展大人，白五爷，当时着火兵荒马乱的，我们真不知道火掌门没出来。我们想着火掌门都会功夫，应该是最早能跑出来的才是，可没想到大家都出来了，救火的时候这位小兄弟才跌跌撞撞的出来，说里头还有火掌门的同门，可是那时候整座楼都烧着了，进不去了。 白玉堂和展昭都点了点头，也觉得奇怪，一场火能困住火掌门那么多高手。罗子木看了看捂着半边脸脑袋还冒烟的火掌门弟子，他这会儿眼神呆滞，像是受了不小的惊吓。 发生什么事了？ 妖狐放的火。 那火掌门的弟子突然激动了起来，情绪也开始失控，大喊： 是妖狐说要烧死我们。 展昭微微皱眉，看了看身边的白玉堂。白玉堂轻轻点了点头，火掌门的好歹算个高手，怎么吓成这样？罗子木只好安慰他，让他情绪平稳下来再说。而就在这时， 要烧到别家了， 赶紧灭火。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黑子，你最近看起来很闲呀，不如我找点事给你做。 你这胖子又欠收拾了是不？走走走，别在这碍事，听书呢。 哎，黑子，你转性了，不办案了，还有闲心听书？我果然还是要去跟皇上。哎，你这听的什么？还怪好听的。 龙图案卷集， 就是展护卫参演的那个。 是啊。 哎，快给我也听听。 自己听去。 在哪儿听啊？ 登录喜马拉雅，搜索掷地有声龙图案卷集，欢迎各位订阅分享。